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22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最严重的爆发边缘，对此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都禁不住满腔愤怒。更为令人愤怒的是，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对美国的战争狂热火上加油。声明强调，美国旨在扼杀我们朝鲜民族的比侵和战争狂政已经达到了极点，当今现实令人更加切身感到我们紧握正义的核宝剑，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增强核武力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国跃居东方核强国和亚洲火箭盟主国的地位，如今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有能力对美国所愿意的任何战争方式都予以应对。如果美国丝毫触犯我国的主权和生存权，那么由我国人民宝贵血汗凝聚的强大的核打击手段将在地面、空中、海上、水下的任何空间顷刻之间彻底炸毁侵略和挑衅的据点，曾在阅兵广场上响彻天空的杀敌喊声会变成一个摧毁敌阵的万岁喊声和祖国统一大战胜利的战鼓声。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给美国当走狗，执意干出崇外卖国行为，疯狂进行统一民族对抗骚动，他们也不能逃脱出我们的核打击瞄准镜，必将落到悲惨的下场。声明最后强调，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同胞都要奋起投入斗争，以紧握核宝剑的民族刚勇的气概，粉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及其危险的核战争挑衅阴谋，一定建成有8000万同胞团结一致的统一强国。